有时间把我们冲散，也许我害怕我们不勇敢，用力拥抱也用力的推开，考验对方是否能留下来。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可爱，我相反的方向证明存在，不分好歹却还是会期待，直到这一刻我终于明白，每一个有你的现在就是我想要的未来，不能够抚平的伤口还在，也无法让爱掩埋，每一个有你的现在就是我是会期待，直到这一